今年本市高招统考本科志愿和单考单招志愿填报已经在25号8点启动，并将持续到29号晚上8点结束。专家提醒，志愿填报时要妥善使用排名，可把前三个志愿当作重点考虑。海淀区高招办副主任韩冰提醒，考生可以根据全市排名与各大学公布的往年录取排名做对比，但是不要过于追求精确排名，因为在考生人数多的分数段，每一分都会有几百名考生，这些考生选择的院校会各有不同，导致志愿的不确定因素很大。对于大平行志愿，有多所院校需要考虑，只要考生的排名能够达到大学的大致水平，就可以作为备选的院校来考虑。提醒考生，志愿填报的时候还可以特别关心一下心仪学校是否有双培和外培计划，同时考生选择学校时也不必把视野太过局限在本市内，同等层次下甚至可以多考虑境外名校，以获得更好的专业选择机会和发展平台。如果一旦没有被心仪院校录取，考生不要错过最后的征集志愿。眼下各地的高考成绩陆续出炉，高校招录工作即将展开，给一些所谓的大学格外的低门槛，高考分数没有出来前就主动的发放录取信息，不少学生都收到过这类信息。这类学校多是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按照规定，名称中包含大学等字样，或未包含研修、专修、函授、培训等字样的学校，需明确说明本校的办学类型为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招生宣传内容不得回避混淆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的区别。对于如此的虚假宣传，教育行政部门也存在监管上的一些灰色地带，那么提醒家长和同学们要注意甄别，不要上当。昨天下午4点，中考改革以来的首次考试落下帷幕。昨天结束的历史、地理学科都是首次纳入中考，而从考生反馈来看，这两门科目考题出得很活，充满了北京味儿，中轴线申遗、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等分别进入考题。北京教育考试院专家表示，两个学科都不同程度体现了试题的开放性，为不同层次考生提供发挥空间，鼓励学生多角度创造性的思考和解决问题。27号，本市家庭教育家风建设项目2018年启动大会及海淀区家校社协同育人研讨会展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市教委今年将继续通过手机终端为北京市50万中小学、幼儿园、职业学校学生家庭推送精准的家庭教育同步指导。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秦天的报道。 本市将继续推动家庭教育及家风建设工作，继续通过手机终端为本市50万中小学、幼儿园、职业学校学生家庭推送精准的家庭教育同步指导。通过微信等通讯工具和多媒体技术，依靠权威的教育专家，按照每一个孩子的不同成长阶段，提供每周一次不间断的持续19年的同步成长服务。市教委职称处处长王东江表示，家庭教育培训会、家教互联网移动终端和家访将成为下一步家庭教育家风建设的工作重点。 去年我们在顺义搭建了这样一个平台，首先是我们通过专家教授来做报告，没想到我们开始订票300多人，结果很多的家长来了400到500人，很多就坐在我们大礼堂的带着板凳或坐在台阶上来听这样的报告，这就更加证明家长需要这样的教育，武装自己来培育自己的孩子。我想这种专家报告的方式将是一个长期运作的方式。第二种，通过我们手机平台，通过我们伴随成长这样的公益组织，给每一个能够注册的家长都每周发一次短信，无论你的孩子是多大的年龄，无论是在成长哪一个环节，这个短信都是根据你提供孩子的成长的过程而提供的短信。所以应该说，提供这些短信就是你在这个时刻孩子出现问题解决的方案、解决的答案。那么这种方式我们还要继续研发这样的内容，推进这样的项目。第三个就是通过互联网的思维，把一些专家报告、把一些孩子在生活当中积累的这些案例，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搭建这样的 答案的平台。最还有一种罪就是学校的教育，要家访，要和孩子的家长进行沟通，要把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孩子在学校的学习状况向家长进行反馈，家长要把孩子在家庭的表现来和老师进行沟通。 今天上午，北京市海淀区中小学家校共育三年行动计划一同公布，未来海淀区将完善区域、学区、学校三级共育组织机构，搭建家长学校、家长委员会和共育网络三个平台。海淀区教委主任陆云泉表示， 那么这个三年行动计划的一个整体的想法呢，也就是说我们在新的时代啊，我们的学校教育呢是应该是从封闭走向开放啊，特别是要向家长和社会开放啊，所以实际上我们准备在这个三年行动计划当中啊，打造一个家校共育的平台，同时呢打造一个向社会开放的无边界的一个学校。所以这样的话呢，我想我们的生活即教育，教育也就是生活。 继续来关注教育新闻。6月26号，海淀区禁毒办联合团区委教委以及中小学综合实践教育中心等单位举办海淀区青少年守护阳光雨露润泽青春梦想的禁毒主题教育活动。今年海淀区禁毒办联合相关单位对于教育基地禁毒展厅进行升级改造，增加了声光电等科技时尚元素，引进了高科技禁毒互动体验设备，突出学生们的互动体验，更加真实地向学生们展示毒品的危害，调动学生们参与禁毒事业的积极性。进入毕业季，校园中学生拍照留念的场景随处可见。近日，记者走访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等九所高校，发现高校校门口几乎被毕业生们承包，同学们三五成群排队拍照。此外，各大高校里的标志性的建筑以及专门为毕业生拍照制作的主题喷绘等也是备受欢迎。北京师范大学今年继续推出“我们毕业了”主题喷绘合影，通过设计放大大家身边熟悉的与学校息息相关的物品，增加活动过程的多样性与趣味性，让大家在毕业季合影留念，留下美好的回忆。以上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杨洋编辑播报的，感谢大家收听。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高招直播咨询。那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的两所高校分别是北京工商大学和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关于这两所高校的问题，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教育面对面 RBC 欢迎关注。同时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65150822和65150833。好，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今天我们的主题。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进入到我们第二轮高招直播咨询的时候呢，是初分之后了，而且呢现在正是填报志愿最关键的时候，所以每一所高校来到节目当中呢，都需要面对很多啊我们的家长集中提出来的问题。那么今天关于北京工商大学和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又有哪些大家关注的点呢？那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两位嘉宾。北京工商大学招办主任施峰，施主任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您。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招生科科长温源，温老师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欢迎啊。那么问题呢已经非常多了，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尽可能多的啊可以呢给大家在直播时间里来回答。那么我们先请北京工商大学的施主任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这两天非常忙吧。 对对。 接待大家的各种咨询哈。 对。 好，那我们就来先看一下今年北京工商大学的在北京的一个招生计划。也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两所学校都是大户哈。 对对对。 那来看一下施主任，您那儿今年在北京要最后录取多少人？ 我们今年的计划呢是在北京呢总计呢是1663名。理工类呢是1228位。文史类呢有369。 美术类呢有66个计划，总体来说在北京真是一个大招生大户，是吧？ 对， 很多希望报工商大学的呢应该呢关注我们工商大学。 对，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既然在做哈，大家可以重点来关注。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北京工商大学在北京有几个投放的批次。 我们现在呢就是应该有本科一批，另外呢本科二批有一些投放，就是呢还有提前批的设计学类，还有提前批 B 段的双培计划，和外培计划，以及农村C 段的这个农村专项。 您说的这个设计是指的是在 就是美术类的， 美术类的，是在这个 提前批 A 段， 提前批 A 段，那也就是说我们 A、B、C 段其实是都有的，是吧？ 都有的， 都有， 一批次、二批次也有。 对，那这几个批次其实都有了。那么大家在填报志愿的时候，真的是除了可能个别的。C 段我们可能报的人数不会太多哈， 农村专项 计划，但是 B 段的双培外培和一批二批，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分数来填报。 对，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微信平台上提出的问题，我们根据这些问题陆续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年这个北工商的一个大概情况哈。像落花无声他就说，北工商今年的这个录取比如说文科啊，大概是多少分，排名是多少，还有那我们像茉莉花也问了录取排位的问题。那我们就来先看一看，如果要报北京工商大学，我们一个参考排位去年的一个情况给大家来说一下。 我们在一批次这个录取的位次呢，这个理工类的呢大致在14000名左右，就14000名以前。文史类呢就是一批在3779名，就是只是一批次的。二批次呢我们也有少量的这个招生计划，今年呢也投放了这个200多个计划吧。二批次去年呢这个理科呢在16797名左右，文史类呢在4183位，好像就是这个排位。 好，那这个大家这个排位呢其实是在报志愿的时候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哈。这个时候大家别千万别纠结有多少分多少分，是不是得去看这个排位然后换算一下这个分数。我想这个家长现在应该都已经明白了。另外呢就是关于如果说分数在我们学校的这个区间内，那他就要考虑了我上这个北工商哪一个专业会比较好哈。 对， 那这个我们先来看一看。您说二批我们文科有两个比较好的专业放在了这里。 对， 我们来重点的看一下，因为今年文科分比较高嘛。 对对，我们在二批次呢放了一个财务管理专业，这个经济学类是经贸类，里面呢实际上有三个专业，一个是经济学，一个是贸易经济，还有呢一个国际经济与贸易。 那也就是说一个专业还有一个大类。 对，一个大类，而且呢我们财务管理还是国家级特色专业。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经济学呢这个里面的国际贸易啊等等，我们还有将来还举办一个实验班。应该说呢二批次投放这些专业都非常好。好多同学纠结，他说我怎么上二批次，实际上我们二批次某种程度上还比一批次还好。 还好， 就是北京市的要求就是在我们在二批次投放一些专业，所以我们把一些比较好的专业这个投到这儿。我们学校只有5个国家级特色专业，我拿了一个专业就是财务管理投放在这儿。而且呢我们财务管理跟会计啊都是我们学校最有特色和有名的一个专业所以大家呢不要纠结于一本二本，能够上的话就是非常不错的 那是不是也就是说您投放在二本的文科的这两个比较好的专业，其实它的分数基本上 也不低，去年 不会太低。 对对，去年也在都在这个财务管理还在这个一本线这个以上2分，经济学呢也在一本线线下2分，就是基本上的也是二批次也得到一本线左右比较保险。 那如果说只是过了二本线几分的话，报二本的这个专业其实是没什么戏的哈。 对对对， 那你说其实这两个专业是给很多一批次的同学们准备的。 对对对， 好，那么大家呢可以了解这个排位之后呢做一个相关的选择。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北京工商大学的一个双培和外培的计划。虽然说在各个城区可能投放的计划比较少，大家填报这个志愿的时候心里其实没有多少底哈，只是碰一碰，但是呢能上固然好，上不了没关系啊。 对对对， 在一批在等着录取。 对，

你肯定不会落到专科去哈。 那不可能。 如果提档了，不会退档。 对，提档，我们工商大提档是不会退档的。对。 好，来看笑笑说的关于这个工商的问题哈。会计学理科571分、能有机会吗？ 我们按照我们去年的这个分数统计来说，应该有机会。我们去年这个会计学呢，理科是在11189名左右。所以说呢，大家呢再加上结合一下这个位次的这个排序的情况来进行一个分析，是吧？去年是571，是有机会的啊。 好，那这是呢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提出的问题啊，因为问题很多，所以呢稍后在广告时间我们会给它归纳整理一下哈，在下面的节目时间里呢会一一呢给大家来提问。那么关于北京工商大学，关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您有什么样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在我们节目时间内啊提出来，我们尽可能多的来回答大家的提问。那么刚刚呢是施主任给大家介绍的北京工商大学的今年的一些招生的情况，那么刚才我们也说了，从填报志愿啊、到我们双培外培计划以及录取批次等等，这些是填报志愿时候大家必须要考虑的。那么也有听众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中问哈、如果我想报北京工商大学，我们比如说对于北京考生来讲，将来就业呀、非常好的那样的专业，请施主任也给拎出来几个。 好的好的。我们应该说我们学校的这个会计啊，这个还有金融啊，还有经济学啊，工商管理，还有我们的食品科学工程，还有我们是数学类的计算机类的课，这个专业实际上就业都非常好的。我们学校总体就业率还是非常不错，而且我们的近几年两年的这个就业的一个薪酬排行榜都在排在有60多位啊50几位，应该说呢全国排名的话还是非常不错的，就业非常不错，叫大家呢好好学习，这个各方面的能力提高然后在就业的时候呢应该不用愁的。 好，那么还有的这个听众在询问有关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啊，应该怎么样来报。那么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回答大家的这个提问啊。先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么这段时间里呢，也大家可以继续把您的问题呢归纳整理上来。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多年求学路，今朝可满意，比起复读一年，更怕遗憾一生。金华学校高考全日制班，全方位教学，提升学习效果，精细化管理，提高学习效率，全天候陪伴，励志教育，激发学习热情。谁说人生不可逆，谁言名校不可及，来金华全日制做更好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2018第22届中国国际软件博览会将于6月29日至7月2日在北京展览馆隆重举办，欢迎您参加本届软件产业年度盛会。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一批次这个区域、所以说呢这个利用这个机会啊、也是给大家说一下啊、是单独代码的，就是中外合作项目呢是不跟其他普通项目参与调剂的，可能就在这个中外合作这两个之间进行调剂， 这两个专业之间是可以调剂的、 对、它不跟其他普通的专业调剂那个参与的，就是说你要如果不报这个中外合作项目呢，其他的这个专业也不可能调剂到这儿，这个但是呢，报了这两个专业呢，也可以报其他，就是其他的那个普通的一个专业，对，可以报， 那刚才这个刘的问题，他可能就会想说，如果我报的是风险精算这个方向哈、但是可能没录，那我又不想上食品科学与工程怎么办？那会不会被调到那儿去？ 有可能，对，有可能， 那如果说填不服从调剂的话，我也不上食品。这个、 那就上普通的 二批了， 那没有 啊，你还可以再选择 普通的，因为这个只是作为一个专业一样的那、这个，你其实还有同时可以填其他的呢，同时可以填其他的那个项目、是吧？ 就是其他的应该还有四个吧？ 对，还有机会， 还有四个专业， 这个只占一个名额。 那会不会就是说，先给他调到了食品，然后直接录掉了呢？然后他后面呢就没有选择的机会了呢？ 那有可能，你报了这个专业，如果在前面，计算机检索的时候，这个如果，这个排序在前面的话，他这是如果符合条件的话，他就被这个录了，他后面就信息就不再检索了，就是这样，对。 那他怎么能报？确保我报的是这个应用统计学，然后如果不录的话，我会录到其他的一批专业里面，而不被另一个合作办学的录到呢？那个食品录到？ 那现在觉得这个有点对，所以除非是这个另外一个这个分数要那个看看要比较高，现在目前的话还是风险统计这个 分数要高一些 分数要高一些，那个食品那个要分数要低一些，对， 好，那这个还真是不能够， 这个要个人要决策，这个不太好， 对， 不好动， 好，那就那样呗，不报食品。哦，也不行，他也会被调剂到的哈，因为他报了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了。 对对对， 好，有点难哈，这个有点难度。小石头想问一下，理科551分能不能上工商大学？但是他没有说一批啊、二批啊什么的哈。 这个要按照去年的推测的话，应该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这个专业也比较多，也有些这个专业呢。在去年的话，我们在线上啊，就是这个，十多分有录的，14分呢、16、17分的也有录的，所以说呢，这个应该有希望的啊。 会不会因为今年的考生多，所以提高了最低录取分数？ 这个倒不一定，这个不一定啊。这个每个学校那个报的那个热度情况，可能会影响这个分数。 不一样， 对。 我们来看一下刘女士哈、她理科。理科生，538分，报二批次有没有希望？538分 应该 是超了6分， 有希望。我们二批次里面，去年的话，在就是分数线在一批线的那个周围波动，还有线下一两分的那个都有可能录，所以说它高几分应该还是有希望的， 有希望， 可以冲一下，反正平行志愿啊，有机会啊。 那他在理科里边，比如二批次，您觉得比较好的专业有哪些呢？ 我们二批次里面除了前面介绍的财务管理，还有经济学类，我们实际上的计算机类的专业也非常不错，我们里面有很多个大类的，因为里面有几个专业呢， 在二批次， 我们的高分子材料，我说一下，就是应该说在全国来是非常有影响的。我们研究塑料方面是国家的检测中心、标准中心，这个产业也非常庞大，而且这个现在研究这种这个无公害的和降解的技术还在也是非常有名的，需求也是很旺的，很多同学呢也上研究生，考入化工大学啊、清华的，他们继续深造很多。我们的生物技术二批次是化妆品专业，我们学校这个方面很有特色，而且全国呢这个专业非常少，可能只有2-3个大学。 化妆品专业， 对，叫生物技术，是研究这个研究化妆 品， 主要是那个学一些这个化妆品这些这个里面的成分啊，还研发一些比较好的化妆品。实际上我们北京工商大学呢，在北京的话，就是我们很多日化产品，包括化妆品，以前的大宝啊什么，就是现在可能不太有了， 现在也有啊。 这个技术也是我们学校研发的，而且现在我们学校呢，这个方面在化妆品行业呢还是很有影响，跟这个国外法国呀，还有这个韩国呢，这个化妆品界的 企业还研发机构都有合作，非常的这个专业呢，应该说是也是物以稀为贵，我觉得非常也是非常有前途的。 在二批的理科， 对，我说呢，我们这个二批四类专业都非常不错，实际上呢，大家呢可以选择这些。 那这样说，其实工商大学自己应该有一个化妆品牌啊，我觉得 我们自己可能就是研发生产的有合作的企业，做这个芦荟啊，还有什么这个樱桃啊，都是这种有植物提取的技术，它那个做的化妆品对皮肤相当好，所以说大家有兴趣研究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 对， 很有前景的。 好，丹想问一下，一本和二本专业对将来出国读研有影响吗？有什么区别？ 应该说呢，没有什么区别，就是我们入境到学校以后都不再区分一本二本的，就是而且呢，我们在全国都是一批四，所以进到学校以后呢，就是这个就不存在这个区别，而我们毕业证、学位证都是一模一样的，平时教学的话也没有一本二本的这种区别，都是因为就是录取的批次就是放一些专业到二批次，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二本学校、二本专业那种概念。北京是一种特殊的一种情况，所以大家要理解这种情况，是吧？实际上增加北京同学的一些考试的一些机会，是吧？不同分数段的同学呢，能够扩大就业这个招生的这个范围，是吧？ 对，其实是等于让同学有更多的一个选择哈。 是， 因为填报志愿的时候，北京工商大学你要这个填在这个一本这个县里面，然后呢，你可以报这个二本的专业， 也是 就像刚才您说的哈，是。哎呀，大家自己考虑吧。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说了很多遍了哈。好，所以呢，出国读研都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没有影响。 好，那么大家呢有相关问题还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哈。那么在录取规则方面，您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大家家长容易犯的一些错误，小错误。 这个就是有的家长或者这个考生在填志愿的时候呢，他比方说他填了这个六个学校，然后每个学校后面又填了几个专业，他有时候觉得呢，我这个学校我比较想上，但是呢，我底下又填了兜底的学校，我就这个学校如果这个专业，这个如果没有达到我的要求，我就退档，以为能够调到这个直接降到下面一个那个兜底的那个学校和专业，这实际上是不可以的。所以说呢，因为档案投进去以后啊，你不服从调剂，只能把你退了。退了以后，实际上底下的这个学校已经他也是档案已经投满了，是吧？所以说就只能参加征集志愿，或者是呢下一批次的录取了。所以说呢，有的家长就是以为着我这个不满意，我就不服从，然后我底下还有呢。实际上你没有机会到底下参与底下了。 也就是说，你一批的那个六个志愿，你虽然填了六个，但是你只有一次机会， 对， 而不是说这个你哪个被投走了，那么后边就没有意义了。 对，一定要把这个看后面是否服从调剂啊，一定要注意这块，一定要把这个关注到。而且呢，我觉得填学校和填专业的时候呢，一定要按照这个自己喜欢的，喜欢的那种次，就是越喜欢的要放在前面。比方说一个大学，你这怎么填这个专业，也考虑到这个你的喜好的程度，把最喜欢的，因为放在前面，因为计算机检索的时候可能就是从最前面那个来检索，如果满足了就停止检索 了。 如果你要如果这个次序以为是平行志愿啊，无所谓的顺序的，有可能把你不喜欢放在前面一下录走了，这样的话就有些就损失了，是吧？所以大家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对平行志愿网上好好做做功课，是吧？到底怎么回事，然后呢填报志愿的时候呢就有一个科学性了，是吧？ 一个是兴趣，那么在这个各个志愿之间，比如说每个志愿每一个专业分数可能会有不同，是不是也要把高分的填到前面呢？还是 这个可能是要，如果是这个还是要把自己最想上的吧。有的虽然说是分数高，但是你不想上，你填在前面，这个就是越在前面的话，容易就是录取，是吧？这样的话呢，会要是不喜欢的话，即使分数高也没多大意义，还是说自己喜欢上的。最前面放在最前面，这样比较好。当然呢，就选这个几个专业的时候，也要考虑可行性。如果这个专业分数本来就很高，跟你差距很大，我建议就不要报。那样的话也是无效的，这个报的这个填报的这个指标了，浪费指标了。 像 NOE 他就是想问，北工商报二本志愿可以报在一批里吗？还是必须报在二批里？就是刚才 一本的专业是吧？ 二本志愿可以报在一批里吗？ 那 没有的，就是 一只是二本的二批的分数线、 啊、 过了二本，但没到一本线。 啊， 那你 这个要接近一本线的话，还有可能是吧？因为我们二批次的那个，就是那些专业分数都挺还是挺高的， 嗯， 非要一定要大家感觉到接近一本线了，自己的分数啊，如果接近一本线了才可以报，如果二本的分数不是很高，那报的还是没有期望的啊。 这个分数是不是要先打电话咨询一下？ 我们这个网站上面就是根据前三年的那个有统计的数据统计，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就能够分析出来。到时候我们这个，建议大家呢看看这个线差，比方说这个专业就在一本线上面，往年的话那、这个多少分，比方说20分、30分的是吧？我今年我想上这个专业，我现在感觉到我也是在一本线上面多少线差的方法，再结合我们的。这个专业的位次排名是吧，这样的话呢这个大家报的时候可能会稍微稳妥一点。 好，那么关于北京工商大学的问题我们先给大家呢介绍这么多啊，还有大家陆续发上来的问题，我们在节目最后呢也会留出相应的时间再给大家呢来做解答。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提问。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啊大家呢的提问啊，在这个我们的平台上已经看到，一会儿呢我们会给大家来解答。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啊，接下来呢我们请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招生科科长温源老师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呢在北京的招生情况，也是一个大户哈、啊、温科长。 对，是的。 嗯， 各位考生，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年这个总的招生计划。总的招生计划是2700人，在北京呢招生1512人，啊，占比是比较高的，占到总计划的56%。啊，其中呢在北京录取的批次也比较多，有提前批 B 段的双培外培计划，还有 C 段的农村专项计划，这些 B 段和 C 段的呢都是只招理科生，啊，还有理科的一批、二批，还有文科的二批。 嗯，就是理科可以报一批，可以报二批。 对， 文科只是在二批。 文科只在二本招生。 二本招生。嗯、好，这是呢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一个录取的人数以及相应的批次啊，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成绩去检索。那我们来看一下关于录取的这个排名的一个参考啊，包括分数了。那么大家也有相应的问题提出来。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信息科技大学呢这几年的分数排位是否稳定。 嗯，是这样的，最近三年呢我们统计的这个录取分数线啊基本是稳定的，所以今年考生可以参考以往学校各个专业跟一本线的分差，还有北京市的排名来填报志愿。分开来讲呢，对于提前批的双外培计划，因为这个计划是分配至各区的，而且每个专业的名额比较少，大概就是一两个啊，最多的可能也超不过三个，所以这个录取分数线的这个差异比较大，偶然性也比较大，所以呢考生在报考这些专业的时候呢要上学校的本科招生网站查询一下，我们已经把分区分专业的各种录取情况都已经这个公布出来了，可以参考这个。 那即使是公布出来，其实每年的偶然性啊什么也挺大的，是吧？ 对对，要从这里面找规律。再一个就是我们的理科的一本专业来说呢，去年的录取线是一本线，16年呢是高于一本线1分，15年是高于一本线8分，啊，所以从这个规律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呢，就是在一本线上，全市的理科排名在16000名左右，报考我校的这个理科一本专业录取的机会都非常大， 只要过一本线， 对，过一本线这个录取的机会就很大。 嗯 嗯，对于这个报考理科二本专业的学生来说呢，最近三年的录取线呢是低于一本线的15分左右，理科全市排名呢在18000名左右，这样的考生呢可以报考二本理科的二本啊，在文科的二本专业呢，也是低于一本线15分左右，全市的文科排名在5000名左右，啊，比较适合报考我校的二本文科二本专业。 这是一个排名哈。那么茉莉花就说了，我现在超了一本线七分了，应该是可以哈，比较，因为超七分了嘛。但是他想报的是这个，看一下啊，过了。他想报的是机器人和计算机类啊，这个专业已经在选择专业了，能稳妥的进吗？ 对于这个考生的问题呢，他超一本线七分，参照往年的情况呢，进一本专业的提档线应该是很有希望的。 嗯， 对于他这两个专业，一个是机器人，这个分开说，机器人和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这两个专业呢是新增的专业。 嗯， 所以呢可以。没有往年的情况可参考，可以参考往年这个我们学校的热门专业呢，通常都在一本线上十分左右。 十分、 对，就是这个机器人这个专业可以参照这个啊。像计算机类呢，也是往年的这个热门专业啊。去年呢是它的最低录取线呢是超一本线三分啊，但是它的平均分也是超过了一本线的十几分啊。所以说这两个专业。 还都有点悬， 是吧？也 计算机 不能说稳妥进，但是还是有很大希望的，可以报考。 对，可以报啊。 对对。 来看下一个啊 ，NOE 想问一下，机器人大脑专业开设什么课程？这个专业的全称是什么？最准确的名称叫什么？ 对，这个考生提出来这个机器人大脑专业呢，我想他可能是说的是我们有一个双培计划，有一个双培计划，机器人大脑是一个专业方向，它并不是一个专业的名称，就是智能科学与技术跟这个北京科技大学联合培养的一个双培计划，它的方向是机器人大脑啊，这个智能科学与技术呢也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新兴的一个专业吧，放在这个自动化学院里啊，它是通过这个突出的智能机器人和智能系统集成的这个内涵，也通过应用和开发智能系统和机器人软硬件技术，培养的方向呢是从事智能控制、智能系统集成和智能信息处理的研究设计这样的人才。 好，培训科最好的专业是什么？其实看、这都是考生眼中的最好哈。 对对，可以给考生这个。介绍推荐一下，我们的优势专业和我们学校的一个学科特色、专业特色啊，我们是培养呢是三个特色，一个是信息特色，一个是智能制造的特色，还有一个是军工科研的特色。跟这三个特色相关的这些专业呢，就是集中在我们这个机械类、自动化啊、通信、电子信息、计算机，这样一些这个热门专业里面。也是学校的这个国家级特色专业，还有北京市级的特色专业。 好，那刚才呢我们了解一下这个特色专业之后，也有朋友在关于这个专业方面的提问哈。刚才我们说了文科二批我们是有计划的，那么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文科专业华想问，有特色学科吗？ 学校呢是以这个理科的专业还是偏多一些，在我们学校啊，文科专业呢也有八个啊，像这个就业前景不错啊，培养有特色的呢，最近也比较热门，像这个传播学、网络与新媒体、国际经济与贸易、人力资源等等啊，这些专业呢，大家比较爱学，将来出口呢也比较顺畅。 进想问一下这个车辆工程专业今后的就业前景怎么样？做什么？ 车辆工程就是像我们刚才讲到的，他在问这个信息科大最好的专业，车辆工程是我们国家级特色专业之一，一共有四个特色专业。这个车辆工程的主要学习的课程呢就是机械工程和车辆工程，这是他的主干学科啊，将来他的就业方向也比较宽吧，从事的是车辆设计制造、研究开发运用管理通过这些相关的一些工作。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有关这个我想是录取规则的问题了。大熊想问一下，按照章程来说呢，高考平行志愿按100%来投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如果六个专业都没有录取也不会进行调剂？如果调剂的原则是什么？ 他这个问题说了一半，就是说不会进行调剂呢，是这个选择权在于考生， 他填报志愿的时候如果不选择服从调剂、 嗯、 那我们自然就不能调了、 嗯、 啊，如果要是他选择服从调剂，那么就在本批次剩余的这个计划里面、 嗯、 剩余专业给他进行调整。 嗯，在其他的这六个专业之外的 六个 专业里面， 对，六个专业之外本批次的这个剩余专业、嗯、 那这个关于调档的比例哈，就是在去年我们大概调档比例会达到了多少？ 我们这个调档比例是分两种情况，一种是顺序志愿， 嗯， 就像这个在提前批里面的这个是按照不超过105%， 嗯 啊，因为它这个是有多次投档的机会嘛， 嗯 嗯。但是不设志愿极差，嗯，是这样的。对于平行志愿，就像理科的一本、二本，平行志愿是100%投档， 嗯 啊，服从专业调剂，我们也是不会退档的， 嗯 啊，就是这样。 到时候如果生源比如说特别好的话，会扩大这个比例吗？ 这个我们没有这个预留。啊，对，就是我们计划10个人，我们就只提10个人、 哦、 啊，除非你不服从专业调剂， 我们再补一个。 对，我们再补。 啊、哦，好、嗯，那如果大家都非常听话、非常服从调剂的话，嗯、就是100。 对，就是100%提档平行志愿、 哦。茉莉想问一下，机器人工程和信息安全专业将来的就业去向是什么？ 嗯，这个考生问的是两个专业，咱们先说这个机器人工程。 嗯、 机器人工程呢，今年是首次在北京投放了30个招生计划。机器人工程的主干学科，是机械工程、仪器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嗯，它这个机器人工程培养的这个人才方向啊，主要将来就是从事工业机器人、啊服务机器人、竞赛机器人的核心部件和软硬件、机器人系统以及这个智能制造与服务相关的科学研究啊，它包括一些技术开发呀、应用维护等等管理这样的啊、 嗯。 这个机器人特色呢，还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学科特色，有很多这个机器人大赛，我们都是蝉联几届冠军。嗯， 那这个机器人工程其实是含在您刚才所说我们的信息啊、智能啊、军工当中那个智能那部分里面吧？ 机器人工程呢，它今年放在本科一批招生，它是一个新专业， 嗯、 其实它是一个交叉学科、 嗯， 它是集学校所有的这个优势资源来共同打造的这么一个专业。 哎、嗯嗯，那还真是可选哈、啊 嗯。 那这个刚才我们说信息安全工程呢？ 哎， 嗯， 信息安全呢也是我们放在本科一批招生的一个专业， 嗯 啊，它的这个主要这个方向呢，它培养的这个人才啊，它是去解决一些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与保障问题的能力， 嗯 啊，通常在这个信息类产业公司还有信息安全技术相关行业从事信息理论的研究、信息安全技术产品的研发啊，或者是为客户提供这个网络与信息系统安全的保障服务，这样的一个高级应用型人才。 嗯 嗯， 好，那这一时段我们先把北新科的一些相关问题呢回答到这么多哈。那么2018年呢，在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会有哪些热门的专业提高在北京投放的比例呢？那么这些专业呢在北京的人才需求又怎样？关于双培外培计划，北信科啊是如何安排计划的？又有哪些专业对接了哪些学校呢？那么在下一时段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呢来做进一步的介绍。那么关于两所学校的问题，您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今天我们请到的两所高校分别是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和北京工商大学。关于这两所学校啊，您可以提问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教育面对面 RBC， 您关注并留言就可以了。同时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65150822和65150833。我们的主持人姚迪呢会整理您的问题啊，向嘉宾来提问。 一个声音听不到全局，一声音穿针引线，多一个发言，多一道视角，更多声音，更全面聆听教育动态，让精彩之声打动心灵。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我们为每个家庭引领方向。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教育专注个性化辅导16年，初三考生注意了，学大教育为初三考生量身定制的中考集训课程全面上线，帮助初三考生解决有限的时间分配与管理问题、优势学科与薄弱学科平衡问题、高原现象与心理焦虑问题。

括号计算机审计方向啊，在这几个专业上呢，我们都提高了这个投放的比例啊，计划是增加了。 嗯，同时也还有两个专业是首次在北京投放计划。 对，就是刚才我们说过的机器人工程和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这是也是在一本批次投放。 嗯，好，这是今年在北京啊这个一个投放的比例哈。那么哪些专业在一批次招生呢？刚才我们说了两个批次都有，文科在二批，那么理科在一批的专业呢？ 嗯，理科在一批呢，我们今年投放了跟前几年是差不多的啊，除了两个新增专业以外，啊，一共十五个专业，啊，包括的是机械设计制造、机器自动化、车辆工程、机械电子工程、机器人工程、测控技术与仪器、自动化、通信工程，啊，还有电子信息工程、计算机类、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会计学、注册会计师方向、财务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信息安全、审计学、计算机审计啊，这十五个专业呢，就包含了学校所有的，国家级和北京市级的特色专业。 嗯嗯，好，那么来了解一下双培和外培计划啊。双培我们有多少个专业对接哪些学校？ 嗯。我们学校这个双培计划呢，一共招收的是18个专业，啊，学生呢分别与这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这六所在京的中央高校联合培养，啊，实行的是3+1的学制，啊，也是1至3年级呢在中央高校学习，4年级回本校学习。外培计划呢，我们有3个招生专业。学生和这个美国的奥克兰大学联合培养，是1+2+1的学制啊，中间大二大三在国外高校学习。 嗯 嗯， 刚才您说了，在理科一批次呢有15个专业啊，是这样吧？ 对， 嗯双培计划共有18个专业招生。 对， 那么你说会涵盖这15个专业吗？再包括理科二批的这个一些专业？ 双培计划。基本是涵盖的这个一本专业，但是也有一部分二本专业， 嗯、 啊、 嗯。那么会有一些一批的理科，然后二批理科，它都会有一些相关的专业，但是，可能会在一批次招生的这个专业当中，双培的计划会更多一点，因为它占18个。 对对对对。 二批理科的有多少个专业？ 有部分在北京，就像我们这个学校的情况呢，作为市属高校跟工商大学是一样的。其实我们这投放的北京的二本专业呢，在境外28个省其实都是一本招生。 对， 所以呢，进入学校以后也是不分一二本的啊，只是在北京大家看着是二本。比如说像这个，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啊，智能科学啊，这些在北京是二本。 嗯， 啊，但是在境外招生呢，生源质量也非常好， 都是一本哈。 对， 外培计划对英语有要求吗？ 是的，外培计划呢，我们要求高考英语成绩不低于120分、 哦、 啊。但是外培计划也有一个特点呢，就是，通过考核以后呢，可以获得中外两校的双证。 嗯 嗯。 好，那么关于这个录取规则方面呢，我们刚才其实也给大家通过大家的问题介绍了，比如说这个调档比例100%，这是肯定的。如果有不服从调剂的，可能会再往下再续一个，完成这100%的计划。 对对对啊。 哦，也没有专业极差呀，等等 啊，没有专业极差，大家这个报专业顺序呢，也是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啊。 嗯，关于这个我们各个专业对于身体的一些要求，会很高吗？ 学校呢对这个考生的身体啊没有特殊要求， 嗯 啊，只要大家符合这个教育部卫生部下发的那个普通高校招生体检的这个工作指导意见啊，符合这个，我们就没有其他特殊要求的。 嗯。好，来看一下北信科的问题哈。李女士想问一下，理科510分能不能冲击一下二本专业？刚才您说了一下哈，这个二本专业大概一个程度。 二本对，理科二本专业大概的这个排位呢，应该是在全市18000名左右啊。它这个510分呢，应该是比今年的 532 低22分、 嗯、 啊，所以呢跟我们这个往年这个参考线一本线下15分左右呢还是有点差距的。 嗯 啊，它如果冲击呢也是属于分数偏低啊。 嗯，分数偏低。 嗯 嗯，那只能放在比如说冲一冲的这个梯度上哈、啊、 放在冲一冲的位置上啊。 嗯、对。好，来看一下 NOE 想问一下，可以保研吗？ 对，可以，学校具有这个推荐免试研究生的资格，可以保研。 大概的比例是多少？ 这个比例呢，就是参照当年这个学习的成绩，对大家的这个从大一到大四的这个考试成绩都有关系啊。 接下来这位朋友问哈，华就是575分。哦，错了，这是想问北工商哈，问题太多了，一会儿呢让这施主任来回答哈，先把问题提给您吧。575报北工商的这个二本文科有没有希望啊？好，那一会儿呢施主任来给大家呢回答啊。那么现在呢，关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相关的问题，您有提问的话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平台上留言啊，因为在我们微信平台上一会儿一个北信科，一会儿一个这个北工商啊，我们这个导播姚迪呢已经尽可能的把大家的问题呢给捋出啊，大概的一个顺序来分主题啊。那么我们在这个回答的时候呢，一般也是比较的这个顺当一点了啊，不用一个一个摘了。好，那么还有关于问这个保研的条件是什么，一说保研大家跟着就问，都有什么条件呢，都会保到哪儿去呢？北信科。 我们保研呢，这个学校里各个专业呢，都有自己的这个研究生啊。首先，学校具备这个研究生教育的资格啊，十个本科学院还有各个专业呢都有自己的研究生啊。有一部分保研的同学呢，就是保到这个我校的，还有保到这个北航啊、北理工这样的更高层次的部属院校啊，都有这样方向， 都可以哈。好，来看一个问题哈，这关于双培和外培计划，有的家长会担心哈，去到这个央属高校或者是国外高校不适应怎么办？ 对，因为有部分学生呢，他这个可能这个高中的学业基础会相对薄弱一些，到这个部属院校学习呢，学习压力比较大。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是允许本人提出申请，仍然可以回到信息科大来学习啊。完成了我们的这个考核之后呢，照样可以获得这个学历学位。 那我觉得这种双培还可以哈，从央属高校回来，相对来讲啊顺畅一点。那如果说去国外高校不适应，已经去了。不适应怎么办？还是 这个都是可以的， 都可以， 我们有相应的机制会这个对接。 好的，那么大家就其实就尽可能的努力的学呗，跟 上，要珍惜这次机会。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肖的问题，想问一下会计学财务管理学习内容和就业方向，以及呢信息安全理科544名有没有希望。信息安全 它544分是吧？ 对， 信息安全 12分， 对，这个是希望比较大的啊。这个考544分这个考生呢，如果想报信息安全专业呢，可以大胆的报， 可以大胆报。 对，根据往年情况应该是希望很大。 财务学会计学财务管理有什么样的课程和将来的就业啊？这应该是两个专业吧。 对，会计学的专业方向呢，它属于注册会计师方向啊，它和财务管理是两个专业。这个会计学呢，我们加这个招考方向注册会计师呢，就是说要这个把学生啊推向将来这个自己能够通过国家这个注会考试这个方向的。所以这个专业呢是相对比较热门，将来就业呢也是这个质量比较高的。 好，再来看一下 ，Gold 想问一下，理科531分，想报物联网专业，稳当吗？531分， 就是比一本线低一分啊。这个也是在这个531分在二本的专业里面呢，选择权还是比较大的。对啊，因为这个二本专业呢。就是物联网也属于我们的热门专业啊，但是它参照往年的这个录取情况呢，也不会超过一本线啊，所以它这个希望很大。 很大哈，因为它就跌了一分比一 本线。对对，是的。 好的啊，这是可以的啊。好，那么大家相关的问题可以继续提问哈。那么关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哈相关的问题，请温科长看一看哈，还有哪些必须要向考生和家长再介绍的，刚才我没有涉及到。有吗？ 就是说大家在报考这个志愿的时候啊，因为我们是100%提档，提档以后呢服从专业调剂不退档，对于北京考生来说，我们理科一本招收601个学生，这个数量也是比较大的，加上双外培呢，大概一本线以上的考生要招到900多人，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在报考志愿的时候啊，把我们学校的那个顺序呢放在前面，有志于将来在信息行业从事这个信息领域的工作的考生呢啊来我们学校报考。 好的，好，这是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哈，温科长给大家介绍这么多，那么相关的一些提问我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给大家呢提出来了，相关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提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教育面对面 RBC， 同时呢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65150822和65150833，我们在接下来呢来集中再次来回答大家的提问了。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 好，今天的这两所高校呢都是在北京的招生计划非常多的，可以说是招生大户，同时也是我们北京考生呢特别青睐的而且关注的两所高校。刚才从大家的提问上我们就能看出来哈，热情度非常的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了解了这些每个学校具体的情况之后，看看大家的提问哈。我们先来看一看关于北京工商大学的问题哈，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姚迪呢也给大家整理了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在我们节目当中其实提问过的，但是没有大家觉得说清楚的啊，杨女士，在一批填报的时候是否可以填报在二批投放的专业？是 这样。我们这个工商大学在北京的招生计划里面有的一批呢有经济学类，但是呢有一个括弧叫财经类，含着三个专业，叫财政学、保险学、经济统计学专业。二批次呢有经济学类叫经贸类括弧，它的含的专业叫经济学、贸易经济、国际经济贸易专业，也是三个专业。我们这个专业呢是到学校以后根据同学的兴趣意向来报，然后呢分到具体的专业。我们一批次报一批次的这个经济学类呢只能在这个一批次里面，不可能调剂到二批次的。然后呢就是这两个批次是不同时间段录的，是要注意的。这个两个经济学类的后面呢是包含着不同的这个具体的专业大家再仔细看一下就是能分清楚的。 施主任刚才呢已经看到了我们屏幕上的这个问题了，其实我刚才先给您提出了第一个问号，然后您回答了把第二个问号也给回答了。一批填报的时候是否可以填报二批投放的专业，明明白白的告诉大家这是不可以的 啊。对， 一批填报的时候你只能填那些在一批次录取的专业， 对 如果你想填报二批投放的专业，你只 能是二批次那个 批 次的区域来填， 一批录完了到二批的时候才会录这些二批次里边的专业。 对 那么刚才您说到的这个一批和二批呢其实都有一个经济学类哈， 但是 然后后面有很多的专业， 但是不同的含着不同的这个 含在不同的批次里面， 对含在不同的批次里面， 所以你要看好这个经济学类后边的这个方向， 对 人是放在一批里招生还是放在二批里招生， 对 再来选择。 对，到我们可以到我们要如果拿到我们的招生的宣传资料或者到我们网站上面有很详细的一个区分，大家可以最近看看我们工商大学的网站，也有手机版的网站是吧，大家扫一个二维码就可以在手机上看。 好，明白了吧各位朋友，如果还有不清楚哈继续提问。华575分报考北工商的二本文科有希望吗？ 从去年来看应该也有希望，因为去年呢我们的二本呢也是在这个文科呢也是在一本线下面2到3分吧，这个你差一分应该冲一冲应该是有希望的。我们去年这个排名啊，我看看这个是差不多在4000，这个经济学这个经济财务管理呢是 4126位、嗯、这个排名，这个经济学类呢是在4181位，同大家呢结合这个排位还有这个分差看看，应该说还是有希望的冲击。 这个文科二本的专业只有这两个吗？ 这个是是两个，有一个是大类的，有一个经济学类大类、 哦、 它里面是包括三个专业，实际上也 就 有四个专业可选的， 就是说 将来可以有四个专业的。 二批这个专业、 有一个是小类，就是财务管理是文科的。 对。 经济学类呢，经贸类这里面有经济学、贸易经济和国际经济贸易三个具体的专业，这是人家四个专业了。 对，那也就是说二批的文科专业一共有四个 啊、 是吧？ 对， 专业有四个， 对，有一个是按照大类的来报的， 来招生的。那也就是说，我们的工商大学，北京工商大学的。无论是一批和二批都是有文理招生的， 对， 是这样。 我们这个所有的文科的都是文理兼收的，大家都理科生是还是机会多一些，是吧？ 好，想问一下文科专业有没有特色学科？ 文科有啊，我们这个北京工商大学的这个财经类的专业，包括我们的会计啊，我们的金融学啊，我们的工商管理啊。另外呢，我们这个这个外国语言文学类的，还有法律、新闻传播，这个都是挺有特色的。包括我们这个财务管理，是吧？我们这个国家级特色专业里面，我就是有五个国家级特色专业，这个会计学、财务管理。物流管理、食品科学与工程都是国家级的特色专业，另外还有八九个是北京市的那个特色和品牌专业，所以说呢应该是还是有很多选择的机会。 小看石头想问一下，这个双培食品科学与工程和食品加工工艺这两个专业有什么区别？填报志愿的时候把哪个放在前面比较好？ 这个呢，就是我们工商大学这个食品科学工程双培项目有两个方向，一个是食品加工工艺，这个是很清楚的明确这个方向了。我们这个食品科学工程有一个叫高精金项目，这个呢是跟这个中国农业大学和北京工商大学呢在这个设立了有一个在农大呢设立一个叫人类营养与健康。高精尖中心，一看这个方向就大家就清楚了。这个项目呢，研究这个食品营养与健康方面的，就是说呢各有侧重。至于哪一个报在前面，我觉得我刚才说了以后，介绍根据你自己的专业方向的研究将来的兴趣，是吧？把自己最喜欢的放在前面。 再来看一个北工商的问题，然后我们来看看北信科了哈。北工商大类招生进去了，细分专业的时候有没有门槛呢？会不会出现扎堆报热门专业，分专业的时候会出现这种现象？ 目前的话，我们分专业呢是绝大部分这个学院都遵从同学的意见，可能会有适当的引导。这个我们在这个大类分的时候啊，里面的专业基本上还是各有特色的，不像这个大类里面几个专业基本上还是有各有特色。然后呢，老师和也会在他们入学期间进行教育和各种指导，对这个专业比较了解以后，根据自己兴趣，如果有特别多的话，就是扎堆的情况下，可能会就是说这个 会人为的干预一下吗？ 将来呢，他们就说如果特别扎堆，有可能采取选拔考试或者是定一个门槛。目前的话，大部分还是遵循同学的意见，兴趣来选的啊。 好，还有一位朋友啊，现在想问说这个上哪儿能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回放哈？刚才有一点没听懂，想再听一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用细分的这个科目里面就有一个节目回听。我估计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稍后啊，您就可以收听到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回听了啊，这个都没有问题。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北信科的一些问题哈。关于物联网的这个我们已经给大家答复过了，理科531报物联网还是没有问题的哈。那么想问一下这个会计学、财务管理啊，刚才好像温科长给大家回答了有关这个问题吧。 他想了解的是这两个专业的学习内容和就业方向。我可以再给大家说详细一点。 好 啊，我们的这个会计学专业呢，注册会计师这个方向，它主干的这个课程呢，主要是初级会计学、管理学、管理信息系统啊、财政与金融学、统计学、 经济法、微观经济法等等吧，这样这个主干课程都有将近20个啊。其中这个管理会计这门课程呢，采用的是英文教材双语教学啊，所以这个会计学专业最后培养出来的学生呢，他将来能够从事这个审计、资产评估啊、税务代理、财务咨询这样的一类财务管理类的咨询业务啊，在这个从事企事业单位或者是经济管理部门呢，从事会计，特色为这个会计审计这样的方向。同时，他的计算机和专业外语的水平呢，也会相对比较高，因为他有一门课程是双语教学啊。财务管理呢，他主要培养的方向是具备这个管理、经济、法律和财务、金融这方面的知识能力啊。他将来从事的主要工作和专业特色呢，就是财务与会计理论比较扎实，具有较强的这个财务管理能力，还有这个现代金融意识啊，这是他两个专业的具体的这个就业方向吧。 还有朋友想问一下，我们学校的国家级特色专业有哪些？ 对， 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过 可能是因为混在一起说，大家就没听清楚。 我们分开说一下哈。 国家级特色专业呢有四个。包括就是车辆工程、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除此之外，其实还有北京市特色专业。 对，北京市级的特色专业呢有9个。像我们在一本招生的这10多个专业里面呢，基本都是北京市级的特色专业。 好，那么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啊，可以也根据这些专业的一个这个，比如说是国家级特色呀，还是北京级特色， 和它特 挑选的时候哈。这位朋友想问啊，好，我们再来回答一个最后啊，有企业来学校进行校招吗？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企业呢？ 对，有的。我们学校呢，每年在校园内就是通过学校这个层面呢，组织10多场这个大型招聘会，每场招聘会呢，大概有近100家单位啊。除此之外，每个学院，包括各个这个校内的各种团体，都有各种渠道的这个小型的或者比较微型的招聘会啊。来学校招聘的企业呢，主要还是符合我们这个人才培养特色，还是信息行业的比较多啊，像这个联通啊、大唐啊、移动啊这样的运营商，或者是中兴这样的设备制造商啊，或者是这个事务所啊、电科院这样的一些信息行业的企业。 好。还有1分钟时间哈，那么最近几天我知道招办老师都特别忙哈，是接待大家的电话咨询还是到校咨询呢？ 这都比较多哈， 都比较 电话和人都不断。 好，那么关于转专业哈，哎呦，刚才我们没有涉及到哈，转专业政策，我们两个学校都是怎样 啊？说一 说，简单的一个人10秒吧。 好的，北京工商大学呢，就是根据同学这个第一年的上学是第一年课程这个成绩，然后呢，如果排在专业前10%，我们是可以就是放开全校的所有的专业让他选择。 好，王科长， 我们学校的转专业政策呢相对宽松啊，就是说这个没有转出是没有门槛的啊，能否转入要看转入学院对你的考核是否通过，可以跨批次、跨学科门类进行转专业。 好，谢谢。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只能解答到这儿了哈。我也非常欣慰，今天微信平台上的问题应该大部分全部给大家解答完了，还有未尽事宜，大家可以到学校咨询或者打电话。那么明天同一时间来到节目当中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提问，谢谢。 本节目由新东方优能中学教育特约播出。找方法到优能，在高考的人生路口，你是否迷茫功亏一篑而失意地走向社会？你是否懊悔发挥欠佳而遗憾地错失梦想大学？青春来不及彷徨，人生经不及等待。北京新东方优能中学高考复读班，全日制教学，军事化管理，优秀师资团队担纲，是要带你赢回荣耀。暑假50元体验班，带你重燃最初的梦想，开启我们的圆梦之旅。新东方圆梦专线400-101-3944。本节目由技巧教育赞助播出。做自招报志愿就去找技巧，400-600-7500。技巧升学规划研究院专注高考志愿14年，家长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解决考生沟通、高考成绩预测、专业院校选择、自主招生申请难题。服务覆盖自主招生、填报志愿、港澳台、艺术生报考等方面，每年帮助上万名考生实现理想的高考升学。赵京团队祝你成功。